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我们女右派当中最悲伤、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。张启贤是因为她丈夫出卖她，她才来的加边沟。她进加边沟不久，丈夫就和她离婚，并且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。丈夫其实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，蓄意陷害他。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，他们结婚不久，夫妻双双都化成了右派，而且都被送到加边沟农场劳教。来加边沟的时候，他才25岁，大学毕业才2年，还年轻，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。他天天以泪洗面。他没有想到，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他整成右派，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。在学校里批斗他的时候，有一天夜里，他睡在床上，突然想不通了，发疯一样的赤身裸体跑到操场上去，不想活了。刚到加边沟的时候，他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。她是怀着4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。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，说是要堕胎，不能把孩子生下来。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，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啊，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，受这种屈辱。我和纳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，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，要是像你这样想，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？他说我们，说，你们是劳教之前生的呀，生在家里，我可是要在这儿生孩子呀，难道叫孩子在劳教当中长大吗？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？我们说，孩子生下了，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，总是要长大的。可我们的劝说不顶用，管教干部也怕他出事儿，就破例的把他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毕可成叫来，叫他和他在一起住了几天，叫毕可成做他的思想工作。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身材瘦长瘦长的。加边沟有好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，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福气。不要说是同房了，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们的组长纳秀云和丈夫陈玉明只同房过2夜，那还是因为陈玉明早就认识农场厂长，厂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静孝，梁静孝事先叫李怀珠、窦维科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，叫他们夫妻同房一次。时间能够消磨心灵的痛苦，我们慢慢的适应加边沟的劳动生活了，接受残酷的现实了，精神的压力减轻了，开始努力的改造自己的思想了。李怀珠也不大哭了。初到加边沟农场， 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。我们的组长纳秀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，毛应兴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。毛应兴是西南农学院毕业的，学的是林果和蔬菜专业，所以他带着几个人种菜。还有几个人在农业队劳动，窦维科、李怀珠和我都是在农业队。在田野上劳动，对于南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。夏收的时候，一天要收割一亩小麦，夏收以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，挖排碱渠的时候一天要挖十方土，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，完不成不给饭吃。对于女右派是有所优待的，只要跟着干就行了。可是所有的女右派都竭尽全力的拼命的劳动。我印象太深了，挖排碱渠挖到一米五深，地底下就出水了。那是十月中旬的天气，水已经冻冰了。站在水里挖渠，扎骨的冷啊！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，只穿一身单衣。尤其是窦维科，为了显示干活积极、劳动卖力，上身穿一件背心，下身只穿一条红裤衩，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。挖排碱渠的时候，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，他弯不下腰来了，根本就不能抡镐和拾铁锨了。他的预产期是十一月中旬，可是管教干部不叫他休息，这对他来说很痛苦。干吧，怕累着了导致早产，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他不好好改造，他只好挺着个大肚子站在二台上往外翻土。后来还是纳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了说，才把他调到磨坊磨面。磨面也是很累的，要早晨六点钟起床就去干活，天黑透了才能下班，一天围着磨转，还要淘洗粮食、晾晒粮食、搬动面口袋、箩面。那时候磨坊就有七盘石磨、七头毛驴拉磨，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，他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幸亏姐妹们照顾他，大部分时间都叫他光是看着磨，看住驴不要偷吃面粉。谢天谢地，李怀珠终于平安地熬到了生产的那一天。那是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，天气格外的冷了一下，因为从头一天傍晚就开始下雪了。天亮的时候雪小了，可是刮起了寒冷潮湿的东北风。这天吃早饭的时候，我们被告知今天休息。加边沟是没有星期天的，刮大风下雪或者偶尔下雨的日子才是我们的星期天。这天我什么都没干，吃完了饭就关起门来睡觉，因为房子里没有炉子，动手动脚的。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敲门，而且敲得很急。纳秀云的声音喊：“开门，快开门！”我跳下去开门，纳秀云搀着李怀珠走进来。李怀珠的脸是惨白的，我吓了一跳，问出什么事儿了。纳秀云说：“怀珠肚子疼。”我知道她要生了，急忙把被褥铺好，把李怀珠扶到炕上躺好。我问她：“疼得厉害吗？”他说：“这阵儿轻点儿。”纳秀云说：“我说不叫他干活，叫他坐着，他非要扫墨。我想扫墨就扫墨吧，我挪我的面。我正挪着面呢，听见他哎呀了一声，回头一看，他扶着磨盘蹲下了。”我问纳秀云：“等会儿才能生吧？” 那秀云回答说，对，得到夜里了，你把炕烧上吧。还在半个月之前，梁静孝在挖排碱渠的工地上看见了毕可成，对他说，收工以后你抽时间打些柴去存下，你媳妇生娃的时候把炕烧热。毕可成是个真正的书生，大城市长大的，哪儿会打柴呀？打了两三天，就背回来两小捆碱棚，放在女右派的院子里。我看见了，又生气又可怜他。我说他，你就是这么打柴的吗？他说，那要怎么打？我就叫他找工具保管员，借了两个耙子，拉了一辆牌子车，带他到一片骆驼草草原上，教他如何打柴。河西走廊干旱缺雨，草原上根本就没有树林，没有硬柴可打。小时候我见过父亲打柴，每到冬天，父亲就和邻居家的男人们结伴赶着牛车到远方的骆驼草滩上去。他们在荒原上住两天，用耙子把成片的骆驼草的茎干贴着地面捣折，再扒成堆，再用叉子插到牛车上，把车装得高高的，用大绳勒紧，拉回家来。打一车柴要花两天的时间，一个冬天要打十几车，打够一年烧的柴。那天我教毕可成怎么打柴，并且打了一牌子车拉回来。后来他就每天收工以后都打点柴拉回来，堆在我们的小院里。此刻我忙忙地从院子里抱柴，把炕烧上，然后把李怀珠先前准备好的婴儿用的小被子和尿布翻出来。他准备的尿布不多，我把自己的几件洗干净的旧衣服撕了放好。他没准备婴儿枕头，我跑了一趟磨坊，要了两碗磨面的豌豆回来，用一块手帕缝了个枕头，里面装上豌豆。这时候那秀云已经向梁队长报告过李怀珠要生孩子了，梁队长就打发人把毕可成叫来了。他进来的时候正遇上李怀珠又一次阵痛发作，呻吟不止，吓得他连声问怎么办。那秀云瞪他说，捏住怀珠的手安慰安慰他。他还真就坐在炕头上捏住李怀珠的手，连声地问，还疼吗？李怀珠不说话，轻轻地呻吟着。炕烧热了，房子里开始有点热气。半夜里李怀珠生了个男孩。生完孩子之后，农业大队的教导员宋有义来我们房子看过李怀珠一次。宋有义叫毕可成伺候几天李怀珠，他还跟伙房说了一声，给李怀珠一斤清油，两斤鸡蛋，还有几斤面粉，叫毕可成给李怀珠做饭吃。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，也是一起政治事件，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。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。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，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。短短三年间，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，只剩下三四百。1960年11月，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，开展抢救人命工作。1961年1月，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李怀珠身体弱，再加上吃不饱，思想压力又大，生下的孩子瘦极了。我的孩子们出生的时候都在7斤左右，生下来胖墩墩的，圆胳膊圆腿， 皮肤红润，哭起来哇哇的声音洪亮有力。可李怀珠的孩子才4斤重，那个瘦啊，那个难看啊，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，脸上也有许多褶子，哪儿像个出生的婴儿啊，简直就是一个衰弱的小老头，像只赖猫。哭的时候嗓门细弱，还有点沙哑，胳膊腿儿软软的，没力量。这个孩子长得很丑，可是我们都喜欢的不得了。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，我们几个又回来睡。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个孩子睡，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，摸摸他的脚，捏一捏手指头。夜里孩子一哭，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，抱着他摇啊晃啊晃，睡着了我再睡。窦维科可是个很洋气的人，个子不高吧，但是匀称，白白圆圆的脸，白中透红，天生丽质，像个洋娃娃。这个人很傲气，他知道自己长得漂亮，瞧不起其他的右派，虽然他也是个右派，可是在农场里他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，昂着头走路。可是他也喜欢那个孩子，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啊亲啊，亲够了才去洗脸。这个人还积极得很，打从到了加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，写改造思想的心得，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。他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，偷面粉了，他总是受到领导表扬，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。为这些事情，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他，跟他关系不融洽。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，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、偷小麦，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，其他人也跟着吃，他却一次也没有告发过。有一次傍晚收工回来，他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，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，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，这东西有营养。我问他从哪儿搞的黄豆，因为磨坊里是从来没有磨过黄豆的，他回答说从火房抓的。由于孩子的原因，我们和他的心理隔阂消除了。不光是我们宿舍的人喜欢这个孩子，全体女右派都喜欢这个孩子。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英语讲师叫尤田，反右运动中精神受过刺激，来到加边沟之后言行时有乖谬。有一次全场男女右派齐上阵挖排碱渠，打擂台争红旗。中午吃了饭，大家都躺在工地上休息，养精蓄锐，以力再战。他却抱了一本砖头厚的书在读。加边沟的管教干部都是管劳改队的水平，哪儿见过这样的犯人，就走过去制止。他竟然嚷了起来，这哪儿行，怎么连书都不叫读了，读书才能改造思想，劳动只能锻炼筋骨。右派们不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右派，是什么身份，竟然说这样的傻话，就都笑他。在农场劳动了几个月，他看到农场太穷了，饭也吃不饱，劳教分子每个月3块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，就对大队长梁敬孝说，梁队长，你们给我几天假，我到北京找一趟周总理给农场要点钱去。梁队长认为他在说疯话，根本就不理他。他又去找厂长刘振宇，还是这样说，厂长也不理他，并且对人说，不要理他，装神弄鬼的那套把戏我还识不透吗，骗鬼去吧。 于是农场里传开了，油田是装精神病。但是我们女右派都不这样认为。不过油田犯神经不是永远的，不犯病的时候他是个安静温和的人，说话很理智。有一段时间，女右派们都在猪圈干活喂猪，空闲的时间多，也不很累。聊天的时候，他曾经说起过他的生活，他的历史。他是东北人，918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东北，他不甘做亡国奴，流亡到了北平，又到了大后方的重庆。他是在流亡中读完大学的。他爱人姓宋，也是东北的流亡青年，成都大学毕业，后来去美国留学，做了大学教授。他没有出国，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，到了大西北，在兰州医学院做讲师。她丈夫50年代初回到国内，国家安排到兰州大学做教授。宋教授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和学校领导产生了矛盾，56年辞去了兰州大学的教职，到北京去找高教部要求重新安排工作。不久反右开始了，油田在兰州医学院定为右派，而她丈夫竟然因为没有工作而侥幸逃脱。他们夫妻俩有3个孩子，他的小儿子叫宋亚杰，那一年才13岁，正在上初中，因为喜爱集邮，撕了学校传达室信封上的邮票，正好油田要送往加边沟劳教，医学院便把他和母亲一起送到了加边沟。加边沟的领导翻阅他的档案以后，给他定了个坏分子，安排在农业大队劳动教养。管教干部在女右派住的小院里给他们母子一间房子住。油田犯神经病的时候说话就没有分寸了，人们有时候逗他，你不要吹牛了，你找周总理要钱，你和周总理有什么关系？周总理能给你批钱吗？他撇撇嘴，轻蔑的口气说，你们知道什么？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？